韵，你为什么闯到我的面前，带着灼热的呼吸，让我润一润你发烫的唇，让我润一润你燃烧的心。 啊，浪花，自由神的爱女，你情深志远，奔腾不息，在这生活的激流中，我愿做你忠诚的伴侣。 君，你纯洁晶莹，胜过那白玉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啊？我本是生活的汗水，我要到咸味的大海里去。 哦，浪花，为我所爱而吃苦，这正是我追求的幸福和甜蜜。只恨我不是水做的骨肉，不知怎样才能随你去。 君流着痛苦的眼泪，泪水不尽的流啊流啊，它终于完全变成了滔滔的泪水，它与浪花汇在一起，再也难分离。 这净化了的感情啊，纯洁又透明，汹涌奔流，直向大海去。河底的太阳、白云也被洗个净，白云像纱裙，太阳像仙女。 大海上，乳白的浪花迷人爱，谁也不忍摘它去，只因那浪花是君的心上花，情根深深连心底。 晶莹的海水惹人醉，谁也不忍喝一滴，只因那海水里有浪花的骨肉情，一丝一缕难分离， 一丝一缕难分离。